游侠列传第六十四。韩子曰：如以文乱法，而侠以武犯禁，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于士云。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议其事主，功名俱著于春秋，故无可言者。即若祭祀原县闾巷人也，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，亦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故祭祀原县终身空室棚户，贺衣书食不厌，死而已四百余年，而弟子置之不倦。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以诺必成，不爱其躯，复视之恶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修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且缓急人之所识有也。太史公曰：昔者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覆于鼎俎，傅说溺于傅衔，吕尚困于汲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贩牛，仲尼卫匡，蔡色陈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人人也，犹然遭此灾，况以忠才而设乱世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生道哉？彼人有言曰：何之仁义，以享其利者为有德，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，而文武不以其故贬亡，直觉暴戾，其徒颂亦无穷。由此观之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，侯之门仁义存，非虚言也。今居学或报咫尺之意，久孤于世，岂若卑论柴俗，与世臣服而取荣名哉？而布衣之徒设取于然诺，千里送义，未死不顾事，此亦有所长，非苟而已也。故是穷窘而得伪命，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奸者耶？诚使乡区之侠与祭祀原县比权良吏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。要以公见言信，侠客之意又何可少哉？古布衣之侠米德而闻矣，尽是严陵、孟尝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亡者亲属借于有土倾向之父后，找天下贤者显明诸侯，不可谓不贤者矣。比如顺风而呼，生非家籍，其是积也。至如闾巷之侠，修行底明，生益于天下，莫不称贤，是为难耳。然儒墨皆排并不载，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以于所闻，汉兴有朱家、田仲、王公、巨孟、郭谢之徒，虽时汉当世之文王，然其私意廉洁退让，有足称者，名不虚立，事不虚负。至如朋党宗强比周，涉才一贫，豪暴亲邻孤弱，自欲自快，游侠亦丑之。余悲世俗不察其意，而唯以朱家、郭谢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效之也。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， 鲁人皆以儒教，而诸家用侠文，所藏活豪士以白鼠，其余庸人不可生言。然终不乏其能，心其德，诸所常失，唯恐见之。朕人不善，先从贫贱始。家无余财，衣不完财，食不重味，诚不过渠牛，专屈人之急，甚己之私。既因托季布将军之恶，即不尊贵，终身不见也。自关以东，莫不严谨，愿交焉。楚田仲以侠文，喜见，复是诸家，自以为行福吉。田仲已死，而洛阳有巨梦，周人以商贾为资，而巨梦以任侠显诸侯。吴楚反时，调侯为太尉，乘船车将至河南，得巨梦，喜曰：吴楚举大事而不求梦，吾知其无能为已矣。天下骚动，宰相得之，若得一敌国云。巨梦行大类诸家，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戏。然巨梦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即巨梦死，家无余十金之财，而扶离人王梦亦以侠称江淮之间。是时济南贤士陈周庸亦以豪文，景帝闻之，时使进诸此属。其后代朱白、韩梁无辟、杨迪薛兄、陕韩儒纷纷复出焉。郭谢指人也，字翁伯，善相人者许父外孙也。谢父以任侠，孝文时诸死。谢为人短小精悍，不饮酒，少时阴贼，慨不快意，身所杀甚重，以屈借交报仇，藏命作奸飘功，修乃铸前绝种，故不可生数。事有天性，窘极常得脱，若欲赦。即谢年长，更折节为俭，以得报怨，好施而博望。然其自喜为侠亦甚，既以朕人之命，不矜其功。其阴贼著于心，促发于牙眦，如故云。而少年慕其行，亦折为报仇，不使之也。谢子子复谢之事，与人饮，使之绝，非其任，强必贯之。人怒，拔刀刺杀谢子子，亡去。谢子怒曰：以翁伯之意，人杀吾子，贼不得。弃其尸于道，伏葬，欲以辱谢。谢使人威之贼处，贼窘自归，俱以食告谢。谢曰：公杀之故当，无而不直。遂去其贼，罪其子子，乃收而葬之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谢之意，亦复焉。谢出入，人皆避之。有一人读积聚视之，谢遣人问其名姓，客欲杀之。谢曰：居一屋，至不见境，是无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？乃因主谓使曰：世人无所及也。至见更时托之，每至见更，硕过立弗求，怪之，问其故，乃谢使托之。 积聚者乃肉袒谢罪，少年闻之，欲意木谢之行。洛阳人有乡愁者，一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，终不听。客乃见郭谢，谢夜见仇家，仇家趋听谢。谢乃谓仇家曰：“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，多不听者。今子幸而听谢，谢奈何乃从他县夺仁义中贤大夫权乎？乃夜去，不使人知。曰：且无用，待我去。”令洛阳豪居其间，乃听之。谢执恭敬，不敢乘车入其县庭。知庞俊国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不可者，各验其意。然后乃敢长久时，诸公已故，言重之，征为用。义中少年及庞进县贤豪，夜半过门，长十余车，请得谢客设养之。即喜豪富茂陵也，谢家贫不中资，立恐不敢不喜。魏将军魏延郭谢家贫不中喜，上曰：“布衣权至使将军魏延，此其家不贫。”谢家遂喜。诸公送者出千余万，指人杨继主子为县院，举喜谢。谢兄子断杨院头，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。谢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其声，争交欢谢。谢为人短小，不饮酒，初未尝有忌。以又杀杨继主，杨继主家上书，人又杀之阙下，上文乃使下吏捕谢。谢王至其母家室下阳，身至临近。临近及少公素不知谢，谢茂因求出关。及少公已出谢，谢转入太原，所过折告主人家，立逐之。既至及少公，少公自杀，口诀久之，乃得谢。穷至所犯，为谢所杀，皆在舍前，只有儒生事实者作。客欲郭谢，生曰：“郭谢专以奸犯公法，何谓贤？”谢客闻，杀死生，断其舌。立以此则谢，谢实不知杀者，杀者亦尽绝，莫知为谁。立奏谢无罪，御史大夫公孙弘亦曰：“谢不依，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。”谢虽服之，此罪甚于谢杀之，当大逆无道。遂卒郭谢翁伯。自是之后，为侠者极众，傲而无足属者。然关中长安樊仲子、怀里赵王孙、长陵高公子、西河郭公仲、太原鲁公儒、临淮儿长卿、东阳田君儒，虽为侠而逡巡，有退让君子之风。至若北道姚氏，西道朱度，南道仇景，东道赵他、与公子、南阳赵调之徒，此道直居民间者耳，何足道哉？此乃相者诸家之修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吾视郭谢 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才者，然天下无贤与不孝，知与不知，皆慕其生，言侠者皆引以为名。晏曰：人貌容名，其有忌乎？呜呼，惜哉！